听说您很聪明。 是吗？ 对了，人家都说我聪明，我自己也觉得不笨。那我说个谜语，你猜猜怎么样？ Хорошо, я еще раз, ну, пропустила одну фразу еще раз заново. Совсем хорошо. 智力测验。听说您很聪明。是吗？对了。人家都说我聪明。我自己也觉得不笨。那我说个谜语，你猜猜怎么样？你说吧，猜谜语，我可一猜一个准儿。田地的田字，出头，念什么？念自由的由啊。错了。怎么错了？我这个田字从下面出头。哦，从下面出头啊。那念甲。我再说个谜语，你猜猜。好。你再说一个。田地的田字出头。念什么？怎么又是田字出头啊？这我猜着了。上边出头念油。下边出头念甲。又错了。怎么又错了？这回我是上下都出头。田字上下都出头。哦，那念申请的申。对了，我出一道数学题。你算算怎么样？ 行啊，我数学也不错。 一加一等于几？ 这连一年级小学生都会算。等于二啊。 错了。 又错了。 等于零。 怎么等于零呢？ 我吃饭的时候，盘子里有一个丸子，我用筷子把它夹起来吃了。盘子里还有丸子吗？ 没有了。 这不是一加一等于零吗？